南无大乘妙法莲花经，现在介绍三鬼红经，有长文有节诵。长文已经介绍了呢，下边是节诵。偈颂有四科，一注一红经，第二注释红经，第三是作作红经，第四总结请之。注一红经有三：一总论师解，二别名说人之境，三名注一义。现在是注一红经，注一就是注如来一啊，入如来是注如来一，作如来作，既是诸菩萨具通法生而说戒言，唯愿不为虑，于夫灭度后恐怖乐世中，我等当广说。这是讲注一红经的时间时节，什么时候呢？夫灭度后，在恐怖乐世之中，这上面诸菩萨法誓发愿通经的。第二呢，是别名说人之境，说人之境有三：一是名邪人，第二名道门增上慢者，第三是千圣增上慢者。现在是名是邪人，有主无智人，讷口骂力等，即夹刀即夹刀杖者，我等皆当忍。这个底下呢说这个红经要注忍入一啊，柔和忍入一啊。既然讲柔和忍入，有能忍红经之人，也有说人之境。这个境呢主要是指以人为境，那个刀杖没有人哪个来用它啊，刀杖自己不会伤人的啊。所以这个呢主要是名人，第一呢就是名这个邪人，邪人就是无智之人，不得智慧啊。对红经的人，哎，这个红经啊，我们这个虽然讲这个法华经三鬼红经，似乎好像是还没有这个现象。这个红经在在处处啊，各种情况都会遇得到的，这都是要我们说人之境，讷口骂力啊，刀杖瓦石都要忍。讲经也如是，世间法也如是啊， 小不忍则乱大谋，说要忍，这个忍呢就是说是三鬼红经的忍入一，一忍入为一。这第二命道门增上万德，是乐世中比丘挟制行忏曲，未得未为得，我慢心充满，这个就是道门中的增上慢，未得未得，未登未登。下边呢是千圣增上慢德，何有炼若那一在空前自为行真道，请见人间者谈住利养故，与白衣说法，为是所恭敬，如六通罗汉，世人怀我心，常念世俗事，假名无炼入，好出我等过，而作如是言，此诸比丘等为贪利养故，说外道论义，自作此经典，狂贺世间人，唯求名闻故，分别于世间，常在大众中欲毁我等故，向国王大臣婆罗门居士寄予比丘众，诽谤说我恶，会是邪见人，说外道论义。这一段呢叫做千圣增上慢，那不是圣人，自己认为是圣人啊，请见人间弘经之人，贺有无炼若啊，这个加再加个贺字啊，这是指什么人呢？那一在空前自为行真道，请见人间者，贺有呢就是假的啊，那一在空前，这个无炼若啊，无炼若此范围寂静处，这个远离放牧处啊，无炼若那一在空前自为行真道，那么这种人听见人间弘扬《法华经》的，听见人间者，那么他们呢就是诸无炼若啊，穿老纳脑，自己认为自己行的是真道，请见人间弘扬法华经者，他们认为他为了什么事情呢？为了谈住利养故啊，狂妄于白衣说详似法，为世间无知之人所恭敬，外现为已，犹如六通罗汉。然而这种人虽然居无炼若，实实在在呢是怀有乐心的，常念世俗名利之事，但是假名无炼若啊， 这假名我连入。那么这种人呢，骗号出我等红统大乘妙法莲华经人之过。那怎么说呢？而作如是也，而作如是谤言啊，这是诽谤。说此主比丘等，就是指弘扬《法华经》的人啊，为贪利养故，说外道论义，自作此经典。他说这个《妙法莲华经》是他自己编出来的啊，狂贺世间人，为求名闻故，分别于世经。所以这个诸我莲若啊，穿老纳脑的啊，他们这种人呢，常在大众之中毁谤弘法华之人。向什么人说呢？向国王大臣、婆罗门居士及于比丘众诽谤说我恶，为是邪见人说外道论义。这个叫做千圣增上慢。释迦牟尼佛既然在《法华经》明白向大家说这个不是虚构的啊，必有其人，定有其事。那么弘经的人呢，要三轨弘经啊，啊，三轨弘经就能够成为安乐汉，否则呢，这个经就有受干扰，嗯、啊，弘经也有障碍啊。他自己是假的，他说人家是假的，啊，他自己的那地方，谈住名利供养，他说弘经的人谈住名利供养，啊，这颠倒是非啊。但是这个颠倒是非，世间人没有智慧，他不能够辨别是非。所以这个弘法法流通佛法，也有很多的障碍，你不能辨别是非啊，哪是呢？他那个地方住我脸肉，穿老纳脑，他说你这个人间弘法华经的，他说你是假的，对不对啊？凡是住我脸肉，都是为了调伏烦恼，现在是自局灭他。就是说啊，你既然是助我莲若，是调伏烦恼的，修清净心的啊，可是你现在呢，自己就是自己标榜自己是正确的，灭他是无灭别人，是邪见人，说外道论义啊，那就不是五正行了。从行为上就可以看啊，所以说这是假名无莲若。所以这个宝云经、福藏经等意光明无莲若行啊，这个无莲若住在这个无莲若修这个无莲若行，住的那个地方，你这个人那个行为跟那个地方要相应。比如我们住禅堂，这个住禅堂你的行为要跟禅堂相应的，就是禅堂是参禅的，那你不参禅王清明来念佛，那相应不相应呢？ 那不相应，是吧？那么你现在是住无连弱的人，王七病来说别人的故事，说人家这个啊，说是假的，你这个讲这个经是假的，啊，他不相应。若未相应，切宜寻师进道，何惧手语自知，愿助心得，审自思之。底下，明注意之意，明注意之意。我当敬佛故，系人是诸恶，为此所听言，汝当皆是佛。如此情蔓延，皆当忍受之。注解乐事中，多有诸恐怖，乐鬼入其身，骂力毁入我。我等敬信佛，当住忍入凯，未说是经故，人此诸难事。我不耐神命，但惜无上道。我等于来世护持佛说主，世尊自当知。注释乐比丘不知佛方便，随意所说法，乐口而频促，数数见品出，原理于他次。如是等众的念佛告次故，皆当忍世事。这个是名助忍入意的意义啊。我等啊，就是在佛面前法愿弘经的诸菩萨众，细人是诸那上来增上慢，以千上慢，这种乐的环境都应当忍，细人是诸乐。虽然为这些个乐人之所轻言骂力啊，说汝当自作此经啊，汝当自作此经，细节是否然于如此轻慢之言，皆当忍之啊。为此所生言，汝等皆是佛，这是轻慢之言啊。自作此经，那不是佛都成了佛了吗？汝等皆是佛啊，如此轻慢言，皆当忍受之。这底下呢说，处解乐事中啊，多有诸恐怖，乐鬼入其身，骂力毁入我。我等敬信佛，当住忍入凯，未说是经故，人此诸难事。这个下边这一段呢，只说这个弘经助忍入一，忍住乐境的啊，这些个事项，这些个事项，忍入意就是忍入铠甲啊。你比如说这古来打仗，这打仗啊，这穿盔戴甲啊，戴盔穿甲，穿盔戴甲，为什么呢？古来打仗就是用刀用枪啊，为防御。为了防御，所以住开。那么今天哄经之人，哄在乐事之中哄经， 啊，也有些外边这个乐经啊，要住这个忍辱铠甲啊，宜能忍辱，做随入乐事而不受伤。这个法弘法呀，也要圈巧方便啊，游人入阵，游甲不被刀剑之所伤害。那么这个四，我们这个讲这个天台，讲这个法华经，讲这个四教，四教都有忍辱铠。像这个无寒经有一个黑齿比丘啊，向父诉讼说，这舍利弗骂我说我啊，这黑齿比丘啊，有一段时间他到佛面前告状，告舍利弗的状，告什么状呢？他说舍利弗骂我说我啊，佛就喊这个舍利弗问呐、啊，他说舍利弗啊，你是不是骂他了说他了啊？舍利弗说我没有啊。他说心不定者何说何骂，他说我心已定，舍利弗已经证了阿罗汉了啊，我心已定，云何说骂呢？如这牛果不触饶人，牛有两大果啊，那个果呢啊，它是能戳人的，两个果没有了，那怎么戳人呢？这舍利弗自己说的人也亡了，我也亡，两个果没有了，人法皆空，不触扰人。如惨童子持不挠鼻啊，惨童子就是漏根不全的啊，自己尚且耻于人，还能够恼别人吗？不能够的。舍利弗又说了，我心如地水火风，静与不静，大小便利，剔透受而不骂。你看这个大地啊，你大小便利啊，剔透啊，所有这个不干净的东西啊，你都丢在这个大地上，大地上从来没有说是我不高兴啊，我骂你啊，我反对啊，没有的啊。那舍利弗心呢，就像个大地一样，又心如扫帚，静与不静俱扫，又如破气生止，至至日中，地地横漏。给他举了个譬喻啊，一个器皿，或是一个盆儿，或是一个罐儿。那么这个东西呢，是漏的。把那个纸，就是有脂肪的东西放在罐里，想想今天这个大太阳，都是晒，一晒掉就化了，化了不漏吗？啊，这地地横漏。说自观九孔长漏不净，比我们这个人九孔长流不净啊，云何说骂于他呢？自己都惭愧得不得了了啊。又如死蛇死狗，细净童子精，惭耻自愧，不骂说他。死蛇死狗死尸拴在那个童子的颈项上，哎，这个童子自己的惭耻惭愧这不得了，云何还骂别人呢？佛就问舍利弗，如是讷人，就是骂你这个人 荣云鹤做官呢，舍利弗也，仁有武有武就是身善口意不善，但念其善不念不善。这下边的这个五重道理啊，如那意比丘这个讲呢，一个人无论哪一个人每个人都有都有他的身口意这个身口意三业，作为一个人来讲，这有善有不善，就是我身善口意不善，口善身意不善，意善身口不善等等，这有五种。那么第一就是身善口意不善那么对这种人，我们怎么对待呢？是但念其善，是不念不善。但念他的身善，不念他的口意不善。再举个例子，譬如那依比丘，这心头都恨的，穿老那老的比丘。穿老衲袄的，比如说那个衲袄那个东西从哪儿来的？有的人呢，过去穿老衲，穿这个衲袄，它是新布，五层、六层、七层，它这个像这个纳海底一样，一针一针的纳起来，穿这个衣服，我们看见过的，那个称衲袄，真正的粪扫衣，是在那个什么这个粪扫，人家丢弃的不要的，什么垃圾堆里向的，那些个坏布条啦、坏布之类乎的，那么这个那依比丘看着这个这个垃圾堆里向这个脏布什么人丢的都是不要的。拿得来，左者右梳，节气不净而取一净，捡得来那个脏东西把那个脏的地方把它捡掉，还不就都脏不脏的地方把它拿得来，洗洗干净，拿来做衣服，这叫个节气不净而取一净。念用其身净，以归乐身。这叫释迦牟尼佛问这舍利弗你对这种人，作如何观想？云何作观？这是第一。一个人，不见得是一点好处没有哪有这么个全恶的人呢？没有的我但缺他的好处，不缺他的不好处以他的好处为师，以他的不好处为戒。那么就是说呢，他好与不好这两个方面对于我都有益处这叫做用其身净，以归我身。什么叫以归我身呢？我把这个垃圾堆里捡的东西，我就可以做纳袄嘛，做纳袄我就可以归我身他这个都清净的他的身口，这口意不清的，口意不清以戒我口意。第二呢，口性净身意不净，意念其口，气其身意。比方说，如热渴者，因为我们这个夏天跑路跑着跑着就 又出汗，就渴了，又热又渴，又热又渴，就想什么呢？就想水，知多草池，遇到一个水池子，水池子嘛，当然是有水的喽。但是这个池子里上呢，多草，长着很多的草，那么你要喝水，这个草它给你遮盖，怎么办呢？是劈草掬水呀，把这个草分开来，吃它这个水，量身止渴，这个掬劈什么东西呢？这叫做口心静，身意不静。身意呢，就比那个草，就这个比喻，量身止渴，第三，意静身口不静，譬如某一个人，这个人呢，身口都不好，有种种恶行，这个意好，心境好，这什么样人都有啊，意念其意，不用其身口。比方说走路走渴了，路上呢遇到一个牛迹少水，牛迹啊，就牛走过了，不是牛踩的那个脚印吗？牛脚踩那个脚印呢，就有个洼塘，周围这个洼塘呢有这么一点水，这个水不多，那么你想想看，你要吃这个水怎么吃法的呢？你要是用水捧，一捧这水一动，这水就昏了，这水的昏处。就这么一点水，又不能用手捧，怎么喝这个水呢？就是取这个意境，应两气贵，两手平地，口就吸之，一处热闹。你看吃这个水就不容易了，还要下点功夫，跪下来，跪下来。跪下来不行啊，你这个头仰得那么高，跪下来都不行，两手平地，趴下来，再趴下来，就口就吸着，用这个嘴，不能用手去动它这个水，一动就昏了，一昏就不能吃口就吸着，你看看吃的为了什么呢？我渴了，这个夏天走路渴了，不得水不行啊。这是取，说这个人呢，这意口身口不净，他意净，像这些事儿呢，这都是我们的学处，一个人，但取其长处，避开他的短处，那么对你就有好处，这是第三。第四，三业皆不净。说这个人呢，身口意三业都不净。这个三业多净有什么可取的呢？虽然无可用，对我来说没有可以借鉴、可以吸收，对我有帮助的。但是呢，要常痛念之，这个人呢，身口意三业都不净。对这种人呢，要痛念，什么叫痛念呢？可怜悯者了。比方说我路上见到一个病人，见到病人怎么呢？人都要，这个说是孟子儒教的时候，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不能够见死不救啊。比方说走在路上看到一个病人，安置食饮，把他安置一个好地方，念慈不净， 变得直善直事，志气三业啊，勿令堕落三途啊，就是对这个地三业皆不净的，嗯，要做如是观啊，要做如是行。第五，三业皆净，常念世人以自训诳，念其怨其如清凉池，堕诸花草，热可入中以自休息。这个人身口意皆清净，那么这种人再好没有了啊，常念世人，念念或者是念或者是亲接以自训诳啊，那就是我的师，为我之师，念起啊，愿起，愿起，什么叫愿起啊？人家好，我们要发愿跟他学习啊，这个愿起念起，如清凉池堕诸花草，热可入中以自休息，常念警戒以去我乐。这个呢是三藏教用苦无常不净无乐空为铠，为铠呀，铠就是铠甲，要是这个住如来衣，如何忍入衣，又为铠甲。儒教里说，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又曰：三人行，必有我师。这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就是这个道理。啊，三业。毗婆娑罗曰：上来讲助忍入衣啊，讷口骂力刀杖瓦石种种诽谤，这个骂呀，骂是一语，语皆幻声，终日幻声，与我何为呢？梵语蜗居鲁，翻我们中国的语言叫做骂。居鲁舍此言唤声，我今不应念其阿字，若有阿字是名为骂，若无阿字即是唤声。这个骂，有人骂要忍辱，要忍辱呢也有些也想着想着办法的忍辱啊，要善巧忍辱，恩人那就骂我。如果说讲这个骂，要想骂人，一个字不能成为骂，一个字怎么骂人呢？啊，凡是骂人的两个字、三个字、五个字、十个字、八个字，一个字就不能成为骂。那么他骂的时候，一个字几个字，他是连续的，前头一个字已经灭了，后头一个字才能产生啊，那他就不能成为骂呀。嗯，还有这个骂的这个语言啊，骂呢就是语言不好听啊，种种的这个丑陋的语言。这个就方言来讲啊，说在此方在此处是毕露语，到了别个地方呢就变成称赞语了啊。若我念此毕语，无处得落。你要是认为他骂你就是骂你，你这个心里就烦恼。我们同志有时候说笑话， 他说这苏州人骂人呢、啊，骂人，苏州人骂人呢骂得好听啊，人家说像也像赞叹你一样，那苏州人骂人啊，他不是像人家骂人的，吹胡子瞪眼睛，泼桌子打板子，不是这么骂人，他骂你就是跟你笑，跟你笑笑什么啊？跟你笑，你看看你奶酪骂了你还在笑啊，这个呢这种例子就很多了。譬如从这个语言上来讲，我们这个佛经里像一句失落啊，比如说禅体啊，在我们中国的文字上呢，这就不是好的文字，这个失落禅体不好听啊。说到了他方呢，那是两个波罗蜜，失落波罗蜜，禅体波罗蜜啊，又就此土南北异称啊，这面书幻于彼为赞，于此为悔，不可枚举呀、啊！啊，又观此骂字若颠倒，此字即成赞。什么道理呢？比如说，看了一客人来了，如见客去啊，若言去早，即名为留。什么叫若言客早？若言去早呢？哎呀，你怎么去的这么早啊？这个留，若云早去，快点去，就是发钱，快点走，啊，是，发钱就是骂，留就是赞，啊，比如说我正在吃饭的时候，遇到有客人来了。我正在吃饭，客人来了，若云来早，即是骂也。若云来早，即是骂；若云早来，即是赞呐、啊。什么意思呢？我正在吃饭呢，你这么早就来了，这就骂人。若云早来，即是赞呐、啊！你为什么不早点来啊？我这等你呢，这是赞也。世人自然定有前后，其为赞骂，妄请几句，言声性空。又骂是一介少分，一入少分，一音少分，骂少不骂多。说一戒少分的十八戒中是生戒少分，十二入中生入少分，于五音中舍音少分，骂舍无音呐、啊，舍受舍受想行识这个五音。这个骂属于什么音呢？属于骂是属于舍音啊，舍音，那个舍一般我们讲的这个舍就是眼睛能够对的，这叫个舍。那么此中讲这个舍骂是什么舍呢？我骂人是什么言舍了啊？这叫做可对不可见舍。我听到这什么烦恼，但这骂这个东西一人看不到，可对不可见，见不到你听到了他这什么烦恼啊，可对不可见舍。又谁成就骂？骂者成就，成就自彼与我何为呢？ 笔字栏上一唱名句，而谓是骂，如丑在笔而笔，如丑在笔面，于镜何干呢？这就是说，文骂的人要有种种的解释，不被骂所干扰啊。又骂是一字，一字不成骂，二字成骂，没有一是成二字者啊。就是骂人就骂那么两个字三个字五个字骂，骂的才一个字一个字说啊，没有同时两个字说出来的啊，同时念能够念两个字吗？不能够的啊。若称后字前字一灭，又能骂所骂，一是同一刹那俱灭，与我何为？如是当用虚空为铠甲。又能骂所骂，皆通幻人，骂字骂声，皆通故想，替观失挪失法，了不可得，云何不忍呢？此即空为铠。又凡夫不了骂空，起诸忧恼，增长三毒，故有三途法界啊。和强制难忍，故有人天法界。圣人了骂是空，自断戒使，故有二乘法界。复于骂者生大悲心，念罢其苦，如子诓米而骂其母，母常临念一子病愈，故有诸佛菩萨法界。如此次第观察，骂中畜生是法界。嘿嘿，所以这个佛法不可思议，这个骂骂出了个是法界出来了，同一个骂字啊啊。要是讲这个忍辱，我们曾经听的人家说过了，那个寒山拾得啊，那也他不是忍辱吗？啊啊，你要口水吐他嘴上，吐他脸上去，或者是人呐、啊、不人嘛、啊、那开也不要开啊，听任他自己干了，我也省力气，人家也省烦恼啊啊。那个忍辱波罗蜜，那个寒山拾得，其实是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呀？若人唾老唾，是听其自甘了，我也省力气，他也省烦恼，啊。骂是法界，就这于这个骂字，就这个骂字。如果人骂我，啊，你骂我，那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就跟着干去，那不就造业了吗？啊，那就是三途地狱法界。不是骂我忍呐、啊，忍，这就是善，那是人天的法界，啊。如果说骂，于骂能够了解骂是空，空能够断戒使，那就是二乘法界。于骂者生大悲心，你看你这个人愚痴啊，啊。念罢其苦啊，你这骂人讲的造罪啊，造罪讲的不是要受苦吗？啊，念罢其苦，如子诓米而骂其母啊，儿子不孝顺老是骂母亲呢、啊、但是做我母亲呢怜悯儿子，因为我儿子有病啊，不病哪要骂人呢，骂母亲呢啊，希望这个儿子病好，那个呢，那就是呢，那就是诸佛菩萨法界啊。这个骂字骂出十法界出来了啊，所以这个法没有病啊，就是人要会用啊，法法都是法界，到哪儿都求佛法去啊，一定得住在禅堂里再求佛法呀啊，跑到街上去挨骂去 怎么了？这伏法就来了，接受锻炼。所以此中讲呢，此经中说是念佛告知故，念佛啊，是受佛的告知，在末法之中弘经，要忍辱，戒当忍世事。佛即佛宝，佛的告知即是法宝，佛法不二就是僧宝，一体三宝，凡圣平等，诸佛已悟，众生尚迷，我为众生翻迷归悟，持说此经，了知我心，上等诸佛，下等众生，诸佛之悟即我心悟，众生之迷即我心迷，如此之恳，这叫做慈悲事，即法空作，一开一切开，这是原教弘经之人所著的这个开啊，就是忍辱一，就是开。下边命入世弘经，诸俱乐诚意，其有求法者，我解道其所，说乎所诸法。这是这一句呢，是命入世弘经。下边，我是世尊使，处众无所谓，我当善说法，愿佛安引住。啊，这一句呢是名作作弘经。第四，总戒请之，我与世尊前诸来十方佛，发如是誓言，福字之乐心。底下第四，总戒请之，上来《妙法莲华经》卷第四，劝持品第三，这是这个寂门柳通，一共有五品。现在是法持品，提婆大多品，现包大品，持品，下边呢还有一个安罗恨品，安罗品第十四啊。第三品已经，下边《妙法莲华经》卷第五，《妙法莲华经》安罗汉品第十四，这个大科安罗汉品有问有答。这个问之中，一个是赞叹前品，身行菩萨能如法弘经。第二，问始行菩萨云何乐世弘经，这是一个问。安乐恨这个品的名字，这个安乐恨品，解释这个安乐恨品有三重意义。第一，以世事啊，按照世相来解释。第二呢，是辅文式啊，辅文就是贴在这个文字来解释的。第三，就法门来解释啊，这个安乐恨品有这么三重意义。这个三重呢，各有料，有广啊。先料明一世事，身无危险故安，心没有忧恼故称为乐，身心这个身安心乐， 故能尽于弘经口业之行。总而言之，这个五品经文呢都是弘经的，弘经就是流通此法华经的。弘扬流通此法华经要修阿罗汉，身安心落才能够进行弘经口业之行啊，这就是三业，身口意三业。第二呢，料命辅文士者，先辅上品文，上品就是持品啊，住如来仪，这法身安入如来世，故解脱心落，坐如来坐，故般若导行净。这是辅上品文啊，要是辅次品文呢，次品文就是此这个阿罗汉品啊，助忍入地，故身安而不猝暴，故行落，观诸法实相，故行进也。这是辅文。下边呢，料命法门是，用法门来解释啊，安明不动，落明无受，醒明无醒。这个法门解释啊，啊，法门解释就不是像我们用事相来解释的。法门解释这个安若恨，这个安字，安者是不动，不动为安，对吧？啊，那么什么叫做落呢？落者无受，无受啊，应该说是落嘛，是有受才是落呀。不得说，没得不受，怎么这个落呢？啊，落命无受。那下文呢？我做出解释出来啊。啊，行命无行，不动。六道生死，二乘涅槃，所不能动。上来讲这个安静不动啊，怎么这个不动啊？六道的生死，二乘的涅槃，所不能动。既不远二边，这法身无动摇，难住不动如须弥山，这叫做常住不动法门。所以这个安罗汉品呢，一个意识，第二是辅文识，第三是法门识，这现在叫这个法门识，料明法门识。这先讲这个不动，不动就是安啊，上文曰：身体既守住，既然安不动，其心常淡泊，未曾有散乱。就是这个安乐品，安乐品嘛，就是这个安住。下边呢，这讲这个落字，落着就是无受。落着无受啊，啊，落名无受。你看怎么讲法的呢？啊，不受凡夫之无受，乃至原教中无受生见，亦皆不受。这个无受，这个无受是什么？哪个无受啊？ 先要外道四句，即以绝眼名为五受，次要藏通，就是藏教通教的各个的四门，即以绝眼亦各有五受。外道四句，这个五受就是苦乐忧喜加一个绝眼为之五受啊。先要藏通遍各个四门，再加一个绝眼，一共讲五受。要圆教四门，即一绝眼。若未证实相而生住，亦名五受之体。五受这个体教人理，理无所受，方名不受。那有受则苦啊，无受则无苦，无苦无乐乃名大乐啊。这有受则苦，无受则没有苦，没有苦也没有乐，乃名大乐，就安乐。什么叫做无形呢？无形者若有所受，即有所行，这是一定的道理。无受则无形，不行凡夫行，不行圣贤行，故言无形。你看看，说是凡夫行不行倒也罢了，那圣贤行也不行嘛，我们这个宗门下也有这么一句话呢，男儿自有从小志，不向如来行数行啊。那个不向如来行数行啊，不行凡夫行，不行圣贤行，行什么行呢？而行中道啊，故名为行，叫做安乐行。这是料事，广事啊，广事呢也就这个啊，就事事、辅文事、法门三事啊。复安乐者啊，安乐即是大涅槃，这个大涅槃那是安乐地方啊。那是最安乐的地方，十方诸佛之所证得，没有比那个地方再安乐的，没有的，静安而乐。那是从果立名的成为安乐行者，即是涅槃之道，从因得名啊，一个安乐，一个行，行是从因中得名的啊。要是常见外道行于苦行，这个外道都不能离乎两一个，一个是断，一个是常啊，一个是有，一个是无啊，一个断一个常。这个常见外道行于苦行啊，这因果俱苦啊。为什么呢？外道多半行苦行，这个苦行行就已经苦了啊，它的果也是苦的啊，这叫做因果都苦啊。为什么呢？这常见 若是断见外道，这个断见外道是知情取乐，则因乐果苦，虽然是因中暂时得乐，但是果上就苦了，这是断见外道。若悉法二常无常错度，驾功苦智防入涅槃，则因苦果乐。这悉法二乘指这个三藏教，二乘忍啊，修无常观，那这个处都加工苦智，哎，但是他因中苦啊，他果上落的，他果上呢能够入涅槃，能够了分段生死，能够出三界，啊，所以这个因苦果落，啊，今。《法华经》是如是巧度，则因果俱乐。《大般涅槃经》中说了，定苦恨者是凡夫，苦乐行者是声闻缘觉，定乐行者为诸菩萨。啊，今于菩萨中应更分别。三藏菩萨是有教无人，通教三乘因果俱偏，别教菩萨是因偏果缘，原教菩萨因果俱缘，今是俱乐俱缘之妙果妙因，所以称为满乐恨。啊，我在这个地方呢就找到这么一句话，我找了多少时间没找到，这个就有一句话，这个叫来着，三藏教的菩萨是有教无人，啊，你们有这个法华会议的没看这句话，三藏教的菩萨，啊，那个三大无生劫行菩萨道那个三藏教菩萨，有这么一个教。不在这个人，你们能够会到这个意思，就有很多问题就能够解决，都能了解了。啊，你说这有这个教，应当有这个人呐，有教无人，有教无人呢，他有个道理，啊，他有一类的人，他闻到这个教呢，他就能够发心，啊，等到他把这个心发起来以后。一到方等会上马上就转了，啊，转小入大，哎，这个就是研究教理的人呢他的特点，不然的话你都什么都糊里糊涂的，啊，都是被那个老和尚的舌头跟着转的。底下更广府文士上来是一世事，啊，下面呢就是福闻广释，南罗汉是涅槃道，涅槃有三义，啊，所谓的三德密藏，行有三义，啊，直行、观行、慈悲行。什么叫做直行呢？三业柔和，未从俱济，即是体法身行。上文所谓如来一也，观行者一时相会无分别光，即是体般若之行。上文所说的如来坐也，啊，慈悲行四弘誓愿广度一切，即是体解脱行。啊，上文所说的如来是也，总此三行为涅槃道，总于三德为行直径，径成难落，道成为行。大智度论说，菩萨从初发心，常观涅槃行道， 因时用此三法，导三业为行，三业清净故，即是净于六根，六根若净，法相似写而得入真，国是名为佛眼、佛耳等。因名止行，国名断的；因名观行，国名智的；因名慈悲行，国名恩的。啊，这三的啊，断的、智的、恩的。又因中叫做三业，果上名为三密啊，因是慈悲导三业利他，果是叫做三轮不思议化啊。如此观时，无复分别，一切诸法中系有安乐性，一切众生即大涅槃，是不可覆灭了。兴于非道，痛大佛道，故名为安乐恨。此行与涅槃经的意义相合。大涅槃经中说，复有一行是如来行，如来是人，安乐是法，如来是安乐人，安乐是如来法。总而言之，其义不异，别义不异。大涅槃经中说，金银宝树，毗无漏宝林，于此经寂灭忍一合。彼经名金沙大河，直入西海，辟一时会，于此经法空作合。彼经名得道女人，则无忏曲，譬喻无缘大慈，于此经慈悲是合。彼经互为无余意，此经互为无上道啊。又彼经说明圣行，即是如来作；天行，即是如来一；凡行、婴儿行、病行，即是如来事。问：大般涅槃经名亲赴果王，赤公待见，翠赴讷人。此经说远离豪士，前下慈善，刚柔恕乖，云何不义呢？答：大经骈论这幅，而住一子之地，何曾无摄受？此经片面摄受，而头破七分，何尝无折服呢？这就是说啊，那这个意思啊，你们这个要看过大涅槃经的，哎，就可以好比较。涅槃经到了后头，那个有破坏红法华经的，那头破作七分呢，头破作七分，那叫做折服。此中呢，这叫摄受。各集于一端，必居礼毕具四啊，四呢就是四摄啊。世事称一，即是世界一；摄受即是为人细谈，这幅即是对治细谈；悟道即是第一细谈也。次更广法门是，法门是这个安乐恨。所谓不动门、不受门、不行门啊，不动门就是安， 不受满即是落，不行满就是行，这就是安落行啊。这个呢，这法华，这法华玄义中呢说的很多。嗯，若以此义为四系者，三法义即是世界解脱，即为人不入即对治法身，即是第一义也。又问：此阿罗汉有何次第呢？嗯，啊，这个次第就是入世、注意、坐坐，啊，是不是有一个前后的次第？还是先入世呢？还是先注意呢？还是先坐坐啊？啊，有何次第呢？答：法华圆行，一行无量行，不可思议，何定前后？今以往虽闻说者，法事品料是宏经，则以义他为本，故先明入世。此品阿罗汉品，就是辨别乐世宏经，按住逼恼，故先明注一，前后互现耳。若要行，那若行要叫行来说，诸法从本来常自寂灭相，啊，乖寂起相，则应先以薄弱荡累是作如来座，诸法不生而不若生，同体慈悲，悯众故行道，说是次入如来世，既以慈悲化世，必设为从。绝许难忍，次诸如来一，然说虽次第，行非次第，行是入空，寂居一切法，况此人也呢？嗯，第四，南落行者，一是直观慈悲导身业，二是直观慈悲导口业，三是直观慈悲导意业，四是止观慈悲导誓愿。身业有止故离身粗业，有观故不得身，不得身业，不得能离，无所得故不堕凡夫地，有慈悲故修身业，广利一切，不堕二乘地，有止行故住如来一，有观行故作如来座，有慈悲故入如来世，执行离过即成断的，观行无住即成智的，慈悲利他即成恩的，恩的自成智的，智的能通达断的，是名身业难落行，于口业意业誓愿亦如是。啊，此品，这就是此品的来意啊，难落恨的来意啊。若诸大菩萨受命弘经，神是全始，广之见顿，又大极远，而且神力自在，非复注视恼难所能障阻，不似更是方法。若初行弘经之人，欲修圆行，入住乐世弘通此法华经，为住所恼，自性不利，亦无化功， 为是人故，许是南罗汉也。这个南罗汉啊，从这个结尾的几句话呢，就是说呢，诸大菩萨啊受命空间，那人家是诸大菩萨法身大士啊，神是全是广明顿见，又大机又神力自在，这个五处乐事的脑呢所不能障啊，为了初一始心啊，欲向的注释红经，为此人说这个南罗汉，南罗汉呐、啊，南罗汉啊，汉就是通经，实际上啊，这个南罗汉解释这两个字，这里向的道理非常好，也不能够一字一句的进行解释啊，那解释到哪一天去啊？那大乘佛法呀、啊，微妙不可思议，非常好。这是寂门柳通分第五品啊，分为两，一问二答，初中二。初探前品神性菩萨能如法弘经，第二问始行菩萨云何乐事弘经，所以有这个南罗汉品。尔时闻说实力法王子菩萨摩诃萨不佛言，世尊，世诸菩萨甚为稀有，敬顺佛故，发大誓愿，于后乐事护持度说十法华经。神性菩萨啊，法院后世种着红经。第二问呢，始行菩萨云何乐事红经啊，世尊，菩萨摩诃萨于后乐事云何能说是经啊，这个呢就是问这个始行菩萨啊。底下答，佛告文殊师利，若菩萨摩诃萨于后乐世欲说是经，南罗汉，这个是南罗汉啊。那一者，南住菩萨行处亲近处，能为众生言说是经啊，解释修行方法有四。出生安乐行，第二口安乐行，第三意安乐行，第四的誓愿安乐行啊。生安乐行当中又有两，一个常文二解宗，常文中有两，一标章二解释，现在是标章。义理料说名为行处，其实要正行俯视，这正行普世广说明勤进处，即是要住行啊。说有广有料，理呢是没有浅深的。底下文殊师利，云何名菩萨摩诃萨行处？若菩萨摩诃萨住忍入地，柔和善顺而不粗暴，行义不精，又复依法无所行，而观诸法如实相，亦不行不分辨，是名菩萨摩诃萨行处啊。我今天呢就讲到这个地方，向下文长我再来读。